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，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。 轻轻翻来一首歌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，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，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，追究什么对错，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。 舒雅的第六感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邓紫棋演唱的《泡沫》，在阳光下非常的漂亮，五颜六色，但是却很容易戳破，就感觉像是感情一样，外表很美好， 但是如果有谎言却一触就破灭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曹格，对不起我不爱你。 该来的你逃不开，该去的你会明白，欺骗之间对你我也没有理，爱已经到了结局，为何还勉强自己说一声分离，这一切都是天注定。对不起我不爱你，请别伤心，应该放弃为自己找另一个伴侣，你说我是你今生唯一，可是我对你已没有感情，我不爱你，对不起我已经不属于你，一切分清、我有自己的天地，你依然是你，别再为我哭哭啼啼，别再对我说舍不得你，我不爱你 so sorry， 该来的你逃不开，该去的你会明白，欺骗自己对你我也没有意义，爱已经到了结局，为何还勉强自己说一声分离，这一切都是天注定。对不起我不爱你，请别伤心，应该放弃为自己找另一个伴侣，你说我是你今生唯一，可是我对你已没有感情，我不爱你，对不起我已经不属于你，一切分清、我有自己的天地，你依然是你，别再为我哭哭啼啼，别再对我说舍不得你，我不爱你 so sorry， 该来的你逃不开，该去的你不明白，欺骗自己对你我也没有意义，爱已经到了结局，为何还勉强自己说一声分离，这一切都是天注定，爱情这游戏我玩不起，我不想你再为我继续伤心、我只能说声我不再爱你，说我无情 这首歌曲被收录在曹格发行的个人首张同名专辑当中，在这张专辑里面呢，曹格写了七首曲以及六首词，而现在的他和那时候相比呢，产生的变化不可不谓是翻天覆地，无论从词曲创作还是嗓音的控制、演唱技巧、表现力和感染力等各个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。继续来听艾雨和孙楠演唱的《让梦冬眠》。 想起

现在的心情，也是我对你执着的感情。一个人曾用心到呼吸，一首歌从有情到无情，这是我现在的心情，也是我对你执着的感情。一个人想，一个人哭，一个人伤心，最想的人，我最爱的人，但你却不是我的女人。 任贤齐或许就是最早的暖男形象的代表吧，这是来自他演唱的《一个人》。这里是好音乐电台，我是舒雅，我总在你身边。继续要为您请出的这一位呢，是属于创作型的民谣歌手，来听到的是来自陈绮贞演唱的《华丽的冒险》。 星星

黑夜，自己的倒影视而不见。你时常回首，这漫长旅途中，想和无数自己说再见。

活，如梦初醒。